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，曾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。这其中，以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明陵杨月楼冤案、太原奇案、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，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。这四个案件，案情复杂，过程曲折，跌宕起伏，出人意料，引人入胜，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从今天的节目开始，我要为大家陆续介绍清末的这四大奇案。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张问祥刺马案，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在此就不再为您介绍了。那么今天您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，当时闹得朝野耸动，家喻户晓。杨乃武和小白菜是小人物，但是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，引发出的案情也是跌宕起伏，再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，杨乃武小白菜才得以昭雪。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事情流传至今，仍然耐人寻味。话说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上有一家豆腐店，店主姓葛，因为排行第一，人称葛大。他的妻子玉氏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做品莲，人称葛小大。后来葛大病死，豆腐店不开了，品莲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。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，故又称沈玉氏。同治十年，沈玉氏托品莲的干娘冯许氏为儿子做媒，娶毕秀姑为妻。这一年毕秀姑17岁。这个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，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，系一条白色的围裙，人又清秀，街坊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白菜。她幼年丧父，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敬天的小贩。到了玉家以后，秀姑虽然聪明能干，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，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。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，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，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，人们又叫她碧金莲。 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，也有人唤他豆腐西施。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，家里的房子不够住，就在同治11年的3月暂时在玉镜天家成亲。玉镜天家房屋也很狭窄，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，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。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身体人去修房子，房屋修好，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，葛品莲便托身体人向杨家承租，月租为1000文钱。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，以养蚕和种桑为业，家境是比较殷实的。主人叫做杨乃武，字叔勋，又字子昭，排行第二，人们都称他为杨二先生。20多岁即考取了秀才，30出头又中了举人，令街坊邻居是羡慕不已。这个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珍，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，青年守寡便住在了娘家。杨乃武小的时候便由他的姐姐照看，因而姐弟的感情深厚，就好像母子。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氏的女儿詹彩凤为妻。杨乃武的性情耿直，平日看到地方上的不平之事，总是好多管闲事，伸张正义，又常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情编成歌谣，对官府见不得人的那些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。对于官府来说，杨乃武是个刺儿头式的人物，有一支厉害的笔，又有着举人的头衔，因此本来就跟杨乃武结仇的县官刘希同对他更加痛恨，一直是伺机报复。而这个县官刘希同原来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，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收税的权利，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，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。他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口气了，正巧当地修桥铺路，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。杨乃武急公好义，就自告奋勇地到杭州去买基建材料，顺便拜会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。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，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，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、明陵杨月楼冤案、太原奇案、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。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，装完船之后，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，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，用来对付刘希同。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的时候，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修桥铺路的建材，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，却谎称自己是商船，暂时将货船停泊抵押，自己回去取税银。而杨乃武在返回杭州府的途中，悄悄地就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拧成了两截，一截立即销毁，另一截揣在怀里头，就去见自己的知府大人老师。他就诬陷这刘希同扣船敲诈，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，幸亏自己抢得快，才抢到了这半截。说完他就从怀里头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国母。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，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，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，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。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。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，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，发誓要报仇雪恨。于是他就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，从此对余杭百姓是更加的横征暴敛，疯狂的剥削。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，百姓交银子有火耗，交粮米有折耗，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， 他们是叫苦连天啊。于是杨乃武就带他们交粮米，又带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钱粮的克扣，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的弊病，减轻粮户的额外负担。仓前镇的收粮官何春芳反咬了杨乃武一口，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，带农民包交草米从中渔利。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，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，刘希同、李逵便说他吵闹公堂，目无王法，把他驱逐了出去。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，杨乃武是愤愤不平啊。晚上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了一副对联，写道：“大清双王法，浙省两府台。”因为清朝明令禁止粮米时用脚踢，府台也有布告，溢出的米允许粮户收回去，但是余杭县仍旧不改。经历了这件事，这个刘希同恨不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啊。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，在同治十一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。葛品莲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，因此常常就住在豆腐房里，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趟。杨乃武夫妇呢，见小白菜聪明伶俐，性情温顺，都很喜欢他。因为葛品莲经常不在家，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中与杨家人一起吃饭，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读书识字，两家相处得很融洽。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受到市井无赖的欺侮，而自从搬到杨家后，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，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。于是呢，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杨吃白菜，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，他渐渐地起了疑心。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，在屋檐下偷听，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，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。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御史，而这个沈御史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。听葛品莲这么一说，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。谁想到这个沈御史是个糊涂人，竟然跟林社谈起了这件事儿，于是流言就更多了，而此时杨家人还蒙在鼓里头。话说这一天葛品莲回到家中，因为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，杨乃武向他催要房租，葛品莲没有钱，便向他母亲借。沈御史就说外面闲言很多，为了避嫌最好租别的房子居住吧。于是在同治的12年闰6月，葛品莲与小白菜移居到了太平弄口玉镜天表弟王新培家。自从小白菜搬走之后，杨乃武是从没有去过小白菜家，小白菜也从来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。而自从搬到了王新培家以后，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侮。县衙门有个捕快名叫阮德，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，已经嫁过了三个男人，与粮官何春芳有染。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，是个花花公子，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。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，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。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，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，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，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。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。自从这之后，葛品莲对小白菜经常是非打即骂。10月初7的那一天，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，双膝红肿，小白菜见他病得不轻，就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，而葛品莲不听，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。初9的早晨，葛品莲觉得很不舒服，便往家走，路过了点心店，买了几个粉团，边走边吃。但是还没走到家，竟然呕吐不止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浑身发抖了。 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，然后拿了1000文钱托玉敬天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。买回来之后，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，并且请王新培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。玉王氏赶来的时候，葛品莲仍然在浑身发抖，是狂吐不止。下午葛品莲就已经不能说话了，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了。葛品莲死的时候正是10月份，气候较为暖和，而且她身体又很肥胖。初十晚上，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。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玉氏说品莲死得很可疑。沈玉氏见儿子的尸体脸色发青，也起了疑心，就盘问小白菜。小白菜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啊。冯许氏叫来了地保洋人，请他代写状词，准备到县衙告状。状词当中只说是死因不明，并没有涉及任何人。县官刘希同听说出了命案，准备带领着5座前来验尸。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胡到县衙来给人看病。陈胡是个秀才，也懂一点医术。他听说葛品莲死因不明，便对刘希同说，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，现在葛品莲暴死恐怕另有内情。刘希同随即前去验尸，而他的衙役们在验尸没有经过严格步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，并且含糊地说是服毒而死。刘希同听说是服毒而死，立刻传问葛品莲的邻里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从哪儿来的。刘希同也因为有陈胡先前的话，已经怀疑与小白菜有关，心中窃喜啊，终于可以整治杨乃武了，当即将小白菜带回了县衙，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，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，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刘希同百般劝又审了半天，小白菜呢始终说不知道，更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。夜间再审，刘希同不问毒药的来源，却要他说出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。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叫他读书识字，并没有私情。审了多时也审不出奸情，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，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，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，验尸已经确认，外面都说你是谋杀亲夫，而这个罪名一旦成立，你将会被凌迟处死，那可是千刀万剐呀，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。你在杨乃武家住过，外面早就传说你跟杨乃武有关系，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干的，就不会被判死罪了。杨乃武是新科举人，面子大也不会死，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，明年再考还是举人。小白菜听完之后吓得说不出话了。第二天再审，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，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。刘希同就动用了大刑逼供，小白菜一个柔弱的女子哪熬得过去，只好供出说杨乃武初五日曾经到他家中给他一包毒药，葛品莲吃下就死了。刘希同取得小白菜的口供之后，立刻传讯了杨乃武。杨家人听说葛品莲被人毒死，也正在诧异，县里头来传，便随着差役去了县衙。杨乃武一到，刘希同便开始审问，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莲的。杨乃武是怒斥刘希同凭空诬陷， 刘希同就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。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，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，按照律令规定必须先革除功名才能用刑。12日，刘希同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，不等上头的批文下来，第二次审问的时候他就立刻动了刑，一连审了好几次，什么夹棍啊、火砖等等这些刑都用过了。而杨乃武坚决不肯承认是他毒死了葛平廉。杨乃武的堂弟杨公志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正知道杨乃武被抓后，以杨乃武初五正在南乡岳父家中守灵为由，去县衙为杨乃武辩白。刘希同重新提审小白菜，小白菜呢害怕受刑，仍然坚持原来的供词。刘希同认为案情已经查明，便将详细的情况上报了。刘希同觉得和现任知府陈鲁的关系密切，认为上司批准就可以定罪。但是陈鲁翻阅了供词，看到杨乃武本人没有承认，就命令把全案的人犯拿回来重新审理。10月20号，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沈御史、裕王氏、詹氏以及其他的相关人证都被借送到了杭州。刘希同亲自到杭州打点，把送到杭州的供词都做了篡改，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，初五那天给小白菜毒药改为了初三等等。陈鲁是军工出身，看不起读书人，他早就听说杨乃武经常写一些酸诗毁谤官府，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，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的，又有刘希同之前说过的那些谗言，所以此案移送到了杭州，他也不容杨乃武申辩，第一次审问就用刑逼供。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敢翻供，而愚昧荒唐的沈御史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，竟然也改了供词，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，就盘问过小白菜，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。陈鲁对沈御史的证词也没有做过多的求证，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，一连几堂，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，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。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杨乃武就说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，问在哪个店里买的，店主叫什么，杨乃武说在爱人堂药铺，店主叫做钱宝生。陈鲁取得口供后并不传讯钱宝生对质，却叫刘希同在27号转回余杭传讯了钱宝生，讯问他卖毒药的经过。钱宝生到了县衙，刘希同就问他卖砒霜的经过，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，更没有卖过砒霜，而且爱人堂是个小药铺，从来不进砒霜。刘希同一再的威逼利诱，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这件事儿，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，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名字。钱宝生的弟弟钱凯听说哥哥被抓到了县衙，赶紧过来打听内情，设法营救。他打听到陈胡与刘希同很熟，就去恳求陈胡说情。陈胡私下里头对钱凯说，杨乃武供词中说买砒霜是用来毒老鼠的，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，所以就承认了下来，也没有什么罪，最多就是挨打，不承认反而有罪了。于是呢，钱凯劝钱宝生承认，钱宝生听他这么一说呢，也就答应了。陈胡拿了供词去见刘希同，刘希同看见取得了供词，所以呢也就把钱宝生放了。刘希同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的供词后，立即赶到了杭州府，陈鲁就根据供词定案，按律法定罪，葛弼氏凌迟处死，杨乃武斩立决。陈鲁严刑逼供，草草结案的事情立刻传遍了全省。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，杨乃武就是这一年8月乡试时考取第48名举人的。 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，听说新科的举人当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，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。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，杨乃武曾经作诗讽刺过他们的，也都推波助澜，说这杨乃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，都希望早日出斩杨乃武。而这个时候，杨家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，惊恐万分，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了。詹氏整天以泪洗面，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头脑还算清醒，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，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深渊之路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如果你想知道事态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的，那么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。主持人韩涛，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小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再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